听亲切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郑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郑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待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色，他递了个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唯一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首届2018北京运河国际艺术周在北京市通州区文化馆开幕。来自希腊、德国、荷兰、巴拿马4个国家的艺术团体在11黄金周将为观众奉上一场运河文化盛宴。请听记者文杰的报道。 下午2点，伴随着功夫水秀开场舞的盛情演出，2018北京运河国际艺术周正式启幕。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庞威： 作为北京第7处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北京段沿岸文物等级高，分布密集，时间跨度长，文化类型丰富，既是古代中国连接南北方的大动脉，也是现代连接北京中心城与副中心的纽带。下面我宣布2018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活动开幕。 在开幕式上，来自德国、希腊、荷兰、巴拿马4个国家的艺术团队奉送了精彩的演出。德国金色诗歌乐队的高亢歌喉展现了基尔运河的现代与繁忙，婉转悠扬的管乐声似乎把我们带到了宁静悠远的希腊科林斯运河。这是荷兰狂想家乐队带来的阿姆斯特丹运河上的水手组曲。最后是由巴拿马大学、巴拿马海事大学艺术团精心编排的歌曲，由西班牙语和汉语共同演绎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北京市海外文化交流中心项目主管李天瑶： 展演活动集中在10月2号、3号2天，另外展演的图像及影像还要持续到整个11黄金周的结束。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透露，从本月1号开始，故宫开放了从东华门到神武门一段的城墙，供游客行走、登高远眺。这意味着游客在中轴线东路、西路之外，又多了一条观光路线的选择，同时也能一定程度上疏解11黄金周期间的地面客流。截止到目前，故宫城墙已经开放总体长度的1/4左右。第26届市花展正在北京植物园举行，整个展览共分为菊县金秋展区、菊花长廊、菊映重阳、月季花海4大展区。展览期间，以双饰花、菊花、月季为主的20万盆鲜花将植物园装扮成花的海洋。展览将持续到本月28号。国庆期间，以雕刻园林时光为主题，园博馆开展园林版画系列创想课程，分别以纸漏版画、蓝晒绘本、藏书票、园林手工书等多种形式记录金秋园林的美景。截止到昨天下午，共收到国家文化和旅游部12301热线、北京市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12345转来的各类旅游投诉7件，与去年持平。投诉涉及旅游服务质量纠纷、行前解约、旅游消费等等，全部投诉件都已经由市区旅游委依法依规快速处理，全市没有接到重大旅游投诉、旅游重大突发事件报告。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 今天本市受高压偏西气流的影响，天气以晴为主，秋高气爽，风轻云淡，体感舒适，适宜大家假日郊游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各位好，我是夏明，首先要问候各位十一快乐。在这十一期间，我们的5天节目呢，为您奉上的内容是非常精彩的，而且也是我们特意为大家准备的，就是我们三个人用5天的时间聊一聊装修的事儿，而且呢，几乎涉及了您家所有的区域。所以呢，希望大家在十一期间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住在876。今天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首先请到的是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小妙手杨永刚，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还有一位呢，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空间心理学专家，看什么都不太顺眼的谭伟佳谭博士，欢迎谭博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伟佳。 在10月1号和10月2号的时候啊，我们聊的是客厅，还有呢就是卧室。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昨天我们也跟大家预告了一下，可能是大家每天要去的次数最多的地儿是哪儿呢？卫生间啊。说到卫生间，咱们在周一每次解答大家问题的时候，都会遇到特别多关于卫生间的问题。 对， 要不就是卫生间什么门对的不太好了，是吧？要不就是卫生间在整个家里边的位置不太好了，要不就是卫生间太小了，我怎么给它改的大一点啊？今天咱们先聊一聊卫生间的位置吧。咱们拿到自己家的户型图的时候，可以先看一看卫生间到底在您家的东西南北哪个方位。咱们先让博士来说说，在哪些方位是不太好的呢？ 首先这个怎么还要老话重谈呢？怎么去看这个方位呢？还是像上次说的一样，必须把整个户型图，不管是多出来的或是缺角的，这个咱们在节目中是反复的说过，一定把所有的范围画成一个正方形或是长方形，然后划分成一个9宫格，这样的话就能看出卫生间大概是在什么位置。 嗯， 而卫生间最差的是在中心点， 就是中间，如果是卫生间最不好了。 对，因为这个从人体结构上来说，你看咱们中间的位置是心脏的位置， 嗯， 而整个房子的中心点其实应该是客厅，或是说动静分离的这种套房的客厅跟卧室间的走廊， 嗯， 或是进门的玄关，它会是最理想的地方。 嗯， 假如一进门就是一进门正对的中心点是卫生间，那是可憋屈了。首先就犯了空间心理学上的大忌。 哎，那如果要是真的在中间的话，能挽救一下吗？ 其实真的不好搞，咱们这个不能瞎说。从我的角度，我肯定会说不好搞，能搞的只能问刚子。 康子也没，原来咱们就遇到一个这个户型嘛，就好像是他的那个卫生间真的是在中间， 嗯， 结果正好他们家有2个卫生间，咱们就说把这个改了，改成别的，比如改成一个储藏间或者什么的，对吧？ 嗯， 这个好像真不太好搞。好，中间是最不好的，而且不好搞啊，建议您换地方。 而且中间这个位置它是属静的位置，它不适合动。 嗯， 你看咱们从古建筑学来说啊，北京的中间代表什么？乾清宫的龙椅。 哦，就乾清宫龙椅的位置下方，你给它放个马桶，那是什么感觉？然后其次还有一个不好的位置是在西北方，厨房也最好不要在西北方，因为西北方在古建筑哲学里面来说，它是一个龙头的位置，而且是比较适合人静养的位置。你看北京的西北方，在当时古代，圆明园、颐和园都在那个位置。 嗯， 但如果你家中放在一个九宫格里面看，西北方用来当书房是毋庸置疑最合适的，类似于故宫中的养心殿这种位置。 嗯， 所以说卫生间在正中间跟西北方是两个最差的。 嗯， 那你要说古代的那个四合院啊，卫生间普遍在西南方。 嗯， 包括现在农村的房子很多卫生间不是在西南就是在东南。 是的是的， 对，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是没有大忌的。 明白。 如果说听众真的有出现卫生间在中间的情况下，实在没有办法，我觉得就以马桶为准吧，这个是不好说的。如果说整个卫生间比较大， 嗯， 在中间有可能，但如果马桶位置是在正中心点，这个就会更要命一些。 嗯 嗯， 好，最不好的就是卫生间也在中间，马桶也是在， 对，马桶位也在整个房子的最中心点，这个就真的不建议频繁使用了。 好，这个大家自己可以去看一看，也有一个小技巧，您可以大致的判断一下。除了这些，除了方位的问题哈，另外还有一些什么问题，可能是卫生间我们不是特别好的。 还有一个就是主卧里经常有卫生间，主卧的卫生间，因为它毕竟主卧咱们是居住人，而且是主人居住， 嗯， 不太建议在里面洗澡，或是说频繁的有太多的像把洗衣机也挪进去这种东西都不太适合， 也乱， 对，也乱，然后完了之后它的潮气也大。 嗯， 主卧的卫生间尽量就是在晚上，如果有遇到要上厕所或老人不方便那么用一下，白天尽量是不要用。 嗯，好的。嗯，其他的还有比如说像卫生间和厨房的门是正对的 啊，这个是太常见的问题，咱们的户型图解答了太多太多。 对， 如果出现卫生间门对房门啦，对主卧室门啦，对厨房门，一定要想办法解决。 嗯， 不管从几个方式，咱们经常聊的有挂门帘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了。 嗯， 还有就是做隐形门或是改门，这几个方式尽量的去规避掉。至少两个问题一定要去解决掉，就是入门见直接见卫生间， 嗯， 或是卫生间门直接对厨房门，这两个大问题，嗯，我建议至少先解决掉。 好的啊，这是卫生间的一个方位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对， 啊，我说是一个大块的一个问题啊，咱们一定要注意一下。接下来咱们来说说装修的问题了。其实卫生间和明天我们要聊的厨房是家装里边非常重要的两个东西， 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可能说卫生间，你看其他的我们基本上像基础的一些施工我们都没聊，但是卫生间可能基础施工我们一定要聊一聊了，因为这是重中之重啊。 对，嗯， 对不对？比如说防水， 嗯， 防水到底要做多高？防水，比如说我买的二手房，我卫生间的防水已经不错了，我要不要还要重新做？等等等等，这都是一个问题。 嗯， 先来说说卫生间的防水问题吧。 好，先说新房子，就是我们新房子拿到手，很多人就问我，卫生间的防水还做吗？ 嗯， 你看开发商已经做过了。 对呀，啊， 对，我们能不能够省点钱呀？要不然多浪费呀。 对呀，啊。 然后呢，说也不是省钱，然后呢是环保问题。 哎， 说了各种的事儿。 是，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必须要重新做的，因为开发商做的防水，说实话，别说开发商了，任何人做的东西，只要不是我自己心里做的，我就会本着一个怀疑的态度去对待任何事情。 嗯， 因为真的出了问题之后，这个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麻烦。 嗯， 不值得，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建议重新做防水。 对， 老房子更别说了，你只要装修把这个瓷砖一拆，防水必须重新做。 对， 但是做多高这就有个说辞了。按照国家标准来说，手盆的位置做到1.2米高，地面全做，淋浴区做到1.8米高，这是合乎标准的。但是什么叫标准？就是最低底线是这个。所以说我们现在再去做的时候，一定会做的稍微的高一点。 嗯， 有人说那就全做吧，行，没问题，我们做的比全做还要再高一点。 不是， 都已经全座了，还怎么高？ 好，全座这种人们的理解是什么？是地面全座、墙面全座，对吧？ 嗯。 但有些时候会忽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潮气其实是在整个卫生间里边都会有的。 对。 如果是承重墙的话还好一些，如果是轻体墙的这种情况下，在做结构的时候你可能会更好理解，就是他先把承重墙楼顶先做好，后来的时候再去砌筑这个轻体墙。这种轻体墙它无论怎样它顶面都不会贴得那么严实，严丝合缝，它都会有一些缝隙出来。所以说你想一点，有一些潮气就有可能会通过这个缝隙，就是楼顶和轻体墙地板之间衔接的这个缝隙这儿往外跑。 哦， 对，跑出来之后，有些时候您关注一下，就是我们卫生间外边的上半部分会有一些潮气发霉的现象。 是的， 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嗯， 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不但地面防水全做，墙面防水全做，我们还要给它卷过来，卷到楼顶板的一部分，这样的话就给我把这缝隙全部包住了，就可以做到里边潮呀或者湿啊怎怎样都不会对室外我们自己家的部分造成任何的影响。 也就是说现在的全座的定义连那个上面的墙角那个部分也都要四周给它做上 了。这个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惯例啊。 对，这个是每一个要求不一样。 明白。 因为到现在为止的话，就是今年呀、啊，这个装饰协会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只有是装饰协会来管这事儿。装饰协会其实已经下达了各个材料、各个工艺的一个标准，而施工类的标准其实也没有要求是必须这样去做，但是必须做到1.8米高这还要有的。而我们自己来去定义的时候，就会考虑到有这种问题，我们才会建议把这个防水做得稍微的高一点、多一点。真不差这几个钱。 明白。 日后您真的出现问题之后给您带来的损失啊、麻烦呀、啊、包括真的发霉之后吸入一些霉菌啊对人体的影响，可能就不是这点钱能够换得来的。 明白了。好，这个是防水，尤其是您如果家里边是自己要装的话，这个您可以按照刚子的说法，您尽量的做高一点，做的全乎一点。 对，我们再说几个其他的干货，还是关于防水的事儿。 哦， 这个防水啊，有几个特殊的节点。第一呢，就是我们卫生间的门，有些时候卫生间的门啊，它就是为了整体统一协调，可能也用了一些木头的门，对吧？我们在做木头的门的时候呢，可能会。对，我们再说几个其他的干货，还是关于防水的事儿。 哦， 这个防水啊，还有几个特殊的节点。第一呢，就是我们卫生间的门，有些时候卫生间的门啊，它就是为了整体统一协调，可能也用了一些木头的门，对吧？我们在做木头的门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个门套会直接拖到地面上，当时该打胶打胶，但是在打胶之前也一定要做一遍防水，为了防止有一些水汽从底下再延伸过来，这种形式其实也是要做的，而且还有几个关键的节点，您比如说，像我们的下水管、马桶的下水、洗手盆的下水，就一定要给它。把这个不但刷到这个管子上，还要从管子上再往上刷一刷，再给它包起来。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地漏，这个到现在为止，市面上95%以上的公司都做不到的一点是什么？我跟大家伙说一下，就是先做防水，然后再贴砖，流程是这样的，对吧？有些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那个有一些防水，比如像马桶的水啊，或者说一些地漏的一些水啊，它不会流到那儿去，但是呢它会流着这个砖贴砖的这个水泥层和防水之间，它会往别的地方流。 哦， 流到别的地方去之后，万一哪出现点什么问题之后，你是不知道的，你也是检查不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建议在投做防水投做这个地漏之前，我建议把这个地漏周边的地方，也就是楼板，还有呢就是这个下水管，还有那个贴瓷砖的这个侧面，都要统一刷一遍防水。 哦， 这个时候从根本上把细节的地方全都给它做到位，你这房子就放进去住，一点问题都不会有。 好的啊，防水就说了这么多，可见啊，这个防水对于卫生间来讲是多么的重要。那接下来就算我们做完了啊，我们按照刚子的说法，我就做到这墙角上了啊，我怎么验收？你底下的我知道大概怎么验收啊，我上面它怎么验收呢？ 这个具体真的要是那个做房兑税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要去盯一盯了，因为有些时候工人刷的可能真的不是那么的上心。这实话实说啊， 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呢交给一个负责任的工人 OK 没有问题，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节点和对于防水的要求，或者说对工艺的要求精度不一样，我们有些时候自己一定要上点心，多听听我们的节目，知道标准的工艺做法是什么，知道这个验收方式是哪些，我们就可以自己去盯着去要求一下工人就可以了。那么地面防水呢，就一定是做避水实验，就是把那个什么地漏啊、下水啊全堵上，对，然后呢往里边放满水，别人放24小时做避水实验，那我们就来个48小时。 嗯， 对，这是一。另外还有呢，就是您在这个墙面上的时候，仔细去墙面和顶面那些啊，您仔细去看一看，看一看之后看清楚，究竟会有没有那些沙眼之类的。 嗯， 防水其实最大的问题，它的涂刷有些时候涂刷不到位，就是因为它的表面会有一些凸凹不平，就是叫做拉毛啊。 嗯， 这种凸凹不平的地方，它有些这个。这些眼的地方它没有涂到，所以说您仔细去检查一下这些地方是否会有一些漏白的地方。所以说您在选防水的时候，如果能够发现或者是选择一些彩色防水，好像更容易分辨一些。 好啊，这是防水了，接下来咱们要说一说，其实也是在基础工程当中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电路的改造。就是在卫生间里边，为什么现在说电路要那么重要呢？第一，因为电是在卫生间里边，卫生间是潮气最大、湿气最大、水气最大的地儿啊，所以它和电的结合有可能会对以后的使用有一些安全问题。 嗯， 所以电非常重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其实我们在卫生间里边用到的电器越来越多了。 这个只要涉及到用电，它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方便。啊，电器其实都为我们带来方便的，但是也会有安全隐患。我其实更想跟大家伙儿先说一个事情，就是关于用电安全的事儿。这个怎么说呢？家里边只要电出了一些人身意外事故的情况下，它都是大事儿。 那当然， 您可以就是可以怎么办呢？其实每年呀，对于触电，尤其让家里边的触电事故其实发生的特别特别的多，只是因为我们没去了解这方面，或者是没有被媒体更多的去宣传，或者是大家或者也没有去搜这个事情。如果您真的去搜一搜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触目惊心的事儿，尤其是像有一年在山东潍坊有一个触电事故。那么这个触电事故的有一个特别巧的事情是，楼上楼下两家同时在卫生间里边发生了意外。 哎呦， 更关键的是找不到原因。 哎呦， 对，后来的时候呢就被齐鲁晚报就登出来了，就是人们就开始从门上贴纸条说原因还没找到。然后呢那个好像是当时说的还挺悬的，你知道吧，然后呢说那个一定要先别用卫生间。其实归根结底的问题在哪呢？在于有一个东西他们没有用，叫做等电位箱。 等电位箱， 对，等电位箱，其实在国家建筑施工当中早就已经有这个东西，只不过就是由于室内装修行业并不是特别的规范，对于它的使用和功能并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在施工过程中通常情况下把它忽略掉了。其实它是连接我们这个就防止意外触电事故的这样一个发生。您可以想一点啊，水是从楼上楼下贯穿下来的，我们自己家的电 OK 没问题，但是你能保证邻居家的电就那么好吗？不一定。如果万一真的邻居家的水要有些漏电的情况下，如果通过水的这种介质传到咱们家里边，是不是同样也有可能会有些漏电风险呢？对吧。然后呢有些人说我们家有漏电开关，我们家出那个空气开关特别好。但是您别忘了，一定是先对人体造成伤害之后才会有这个跳闸灵敏度的事情。而这个跳闸其实是对于电流的一个把握。然后呢一个电流一个电压的问题，我们想一想，洗澡的时候有些时候并不是特别大的一个电压，在人体电阻比较小的情况下就会有一个大电流的产生。那这时候也有可能导致我们的空气开关没有那么的灵敏，不会跳闸，才会发生意外事故。那么等电位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有电流产生一定是从高的向低的地方流，如果同样是有电压的话，那么两个地方的电压是一样的，是不是就不会有电流产生了呢？ 对， 所以说等电位

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芝华士功能沙发不？ 放得下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人去啊，乖媳妇儿。 4006068866，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十一的特别节目，三个人五天时间帮您装房子。今天我们到了第三天了，装的呢就是这个整个家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儿，卫生间啊。我今天也请来了两位朋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仨人嘛。再次欢迎设计师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还有我们的谭博士，欢迎博士。 大家好，我是谭卫佳。 哎，这个咱们继续回到卫生间来聊啊。说到卫生间啊，其实我觉得在空间心理学的这个范畴里边来讲，卫生间好像是一个藏污纳垢啊，哈，对对 对， 它代表了一个好像不是特别干净，或者说它又是代表了很多噪音的一些东西啊。在卫生间的装修里边，不知道这个谭博士有什么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吗？ 卫生间其实现在主要分两种，一种是明卫，一种是暗卫。暗卫所谓的也就是没有窗户的，明卫是有窗户的。而在空间心理学来说啊，尤其注重暗卫，可能会出现一些光线的不足或是晦气的聚集。 嗯， 因为明卫的话，你经常如果偶尔像夏天的话，基本可以那个小窗户是经常打开 的， 换气绝对是不会有气味的存在。但是如果说它是暗卫，而且暗卫太频繁见到了，现在的房子其实 很多 明，对，可能都得一半以上。 对， 那就必须注意几个细节。在古建筑学之中啊，怎么去看当时古代的那些茅房，所谓的茅房其实它的上方都是放空的，就是怕那股气流藏风纳垢。 嗯， 所以现在回到现在的家居哲学中来说，如果是暗卫的情况下，我建议一定要加装一盏非常暗的那种小夜灯，也就是长明灯。 嗯， 这样的话比较会抑制住所谓的藏污纳垢，或是说黑暗的阴暗之气滋生。 嗯， 这个是从纯心理学的一点亮光来让这个整个家里面，如果关起门来说，它是最暗的地方。 嗯， 最好不要出现这种暗的地方，咱们就是所谓的亮亮堂堂，亮亮堂堂 就是把它哪儿都弄亮的了啊。 倒不用说特别亮，但至少会有亮的地方。 明白。 对，这样的话藏污纳垢的几率会减小。 嗯。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排风，我特别建议如果是暗卫的情况下最好有小的空气净化器。 嗯。 这个是必须要需要的，因为所谓的藏污纳垢其实就是那股晦气，那股不好的味道。 哦。 要是有个小一点的空气净化器，现在的科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嗯嗯嗯。 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就是，如果是暗卫、明卫，最好是有一点点植物在卫生间里，会有它的生发之气。 嗯。 而且水培植物最适合。 是的。 哎，经常比如说放在那个洗脸盆上，或是有的大泡浴缸的时候，浴缸旁边有地方，就那么来个玻璃小瓶，任何的水培植物，看它缺了就加点水。 嗯， 植物也是一种生命力，万物都有生命。 是 这样的情况下，也能让整个这个卫生间显得阳气更充足一些。 嗯， 这个就是从空间心理学来说，尤其是暗卫，绝对需要去注意的两大点。 嗯， 摆放些植物，点一下长明灯。 卫生间的 CP 植物就是绿萝嘛。对吧？ 对对对， 绿萝的天生的它这种需要的一些生长的条件和环境，就好像是真的是为了卫生间而生的。 我家那两个卫生间就有一个是暗卫，那个绿萝在里面生长的并不好，几个月都得换一盆换一盆。 是吗？ 嗯， 那看来 没有阳光还是差不多。 买的花的地方的问题，我跟你说，我们家那个 我阳台就长得很好，卫生间的就不行。 哦哦。 我同一批买的，卫生间就经常掉叶子。 那这样，回来我从我们家卫生间给你揪两根。我们家那个就是你，但凡拿到 你们家是明卫， 阳台不哦，对，还真是有点光哈。想起来了，好，不争辩了啊，都差不多。刚刚说到了啊，这卫生间里边的异味是一个大问题。那接下来咱们问问设计师，问问刚子，这异味儿。哎，你怎么解决？刚刚说了有排风啊，放点植物，没事喷点空气净化器，行吧？ 嗯，这个空气净化器我一般的我都不用。 哎呦， 我特别不建议用 哦， 因为它只是遮盖，这个味儿还是有。 嗯， 然后呢，只是用空气净化器它给遮盖了一下，关键我还不知道这个空气净化器它到底是什么做出来的，所以说我们那个真正解决办法不是这样，真的是给它从源头上封堵。 嗯 嗯。这个卫生间的异味啊，其实有很多地方是来源的。您比如说，有些地方是在卫生间的排风道那儿。 啊， 卫生间的排风道，每个卫生间里边都会有排风道， 对啊， 一定是要有的。而家里边一定会有一个排风扇，在排风扇有人施工的时候啊，他就会偷懒儿，他就把这个排风管直接插到这个排风道里边了。 哦， 对，会有这样去做的。您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发现，哎，这不就是这样子吗？排风扇我也天天开，它经常会有味儿，是因为从里边反过来的味儿。在这个之前，您一定要加上一个止回阀，或者叫做逆止阀。 就是别让别人家的排到我们家的。 对，我们只可以单向排风，不可以回风。这种情况下，所以说异味产生的原因之一，在这儿就可以来封堵了。 嗯， 您在这个施工的过程中啊，一定要盯着这个地方， 嗯， 是否工人给做了。 嗯， 第二呢，就是是否做好了。因为这个逆止阀别也安装的并不是特别严， 嗯， 在逆止阀的边上也会有一些异味飘出来， 嗯， 这种情况也不好。 嗯， 所以说这两个呢，你要一定特殊关注一下。而还有一些其他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了一个有关于地漏方面的事儿。地漏啊，现在大概分为两种，一种呢叫做水封地漏，另外还有一种形式呢，就是那个塑料的遮盖地漏。水封地漏呢，顾名思义，就里边一定要有水。但是我们家里边，万一有一段时间没有水， 嗯， 万一我们家的是地暖，那这个水就可以很快就蒸发掉了。 嗯， 它没有水了之后就没有它的这个水封， 就是它就不折味了。 对，它就不折味了。 哦， 所以说您在选择这个地漏的时候，千万千万千万特别特别特别不建议选择水封地漏。 哦， 啊，就选择那种塑料的遮盖地漏就挺好的。 怎么听着遮盖地漏这么的 low 呢？ 我用词不当。它叫什么词儿我不知道。 哦， 对对对，反正就是塑料的那种，就是跟类似于一个单独的一个有磁力的一个盖板 种形式、 哦、 对，它就是这种市面上有这么两种， 就是听起来 low， 其实人家很实用， 哎， 是吧？ 对，这个技术真的很不一样 哦。 对， 好， 然后呢用这种特殊的地漏，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产品的选择、 嗯、 产品没有问题，但是有些人的产品安装它真的是有大问题。任何一个好的产品它也一定要有70%的安装功效。所以说我们现在要说一说就是关于马桶方面的事儿。马桶安装我们知道它是留了预留口之后呢，一定会有一个单独的一个橡皮碗，然后刷上一遍黄油之后扣上，扣上之后的情况下呢它会打一些玻璃胶，这个玻璃胶呢它一定是要将前后左右全都打实的。有些工人犯懒，他只打前面看得见的地方。 懒工人可真不少哈。 这哎，什么情况下都会有，因为他们是计件的、哦、就是安装完成之后这个马桶安一个马桶多少钱， 嗯， 你十分钟装完也这点钱，你10个小时装完还这点钱。 可以。 所以说有些工人他真的就是你也看不见你也不懂，装完我之后我就撤，有了问题有售后、他真的就是抱着这种心态去做事儿的、 嗯、 所以说他就是象征性的把前面打一圈密封胶就完事就不管了、 嗯、 但后边的这些密封胶它也会有很明显的就往外跑味儿的这种现象。对，所以说您再去做密封的时候一定要做住。第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卫生间的马桶装完之后啊，有些工人不给您提醒、 嗯、 你以为装上就能用对吗？不是。 对呀、 啊、不是，真不是， 等浇干了。 你是这样啊，我们一般的都情况下你怎么也得24小时以上、 哦、 你才能够继续使用这个马桶、 嗯、 每个人坐马桶之后都没那么老实， 对， 动一动啊什么之类的话来回晃一晃之后、 嗯、 漏气就会出现大问题 哦。 家里边日后你就等着跑味儿去吧。 嗯， 所以说这个一个是安装完了之后，还有一个就是等待的时间、 嗯、 这个事情我们自己也要心里清楚。当然了还有第三点，就是我们家里边经常会遇到的洗手盆。 嗯， 每一个洗手盆它都一定会有下水，下水基本上现在都有 S 弯，这些工作做得多好啊。但是恰恰有一个问题是，他们就会把这个下水管，就是那个洗手盆的这个软的下水管、 嗯、 它就直接插到我们这个塑料的五菱管里边去了。 对， 你在我们想一点， S 弯可以规避掉管子里边的一些异味往外跑，那我们的下水管和我们的这个洗手盆下水管之间的这种缝隙怎么办、 嗯、 谁去解决、 嗯、 没有，异味也会从这儿管反进来。 明白了。 所以说您再去安装的时候多盯一下工人，让工人再往这个下水管往那里边去插的时候，您要么拿点生料袋给它缠起来、 嗯、 要么您拿点密封胶给它封堵起来、 嗯、 这个工作一定要去做 好。 对，当把这些都做完了之后，我们屋子里边的异味基本就没有了。 明白了。好，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咱们来聊一聊就是大概的它的一个功能区域的划分。比如说卫生间我们经常会用到的马桶是一个，还有就是洗水盆、洗脸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淋浴区。像这三个空间的话，我们怎么布局相对来讲是最合理的呢？ 一定是他们三个的公共空间是共享的， 嗯， 也就是我们人站在洗手盆的位置呢，然后是一块空地，然后马桶也可以用这块空地，都可以， 嗯， 这种形式一定是最合适的、 嗯、 而且还是溜边走贴着边，一定是最省空间的。 嗯 嗯，但是还有一个储藏空间啊，我们一定要将储藏空间要做好。 哦， 嗯， 好的，今天呢关于卫生间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明天我们要继续聊的一个地方也是重中之重，哪儿呢？厨房。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和我们互动，在十一期间也是可以的，您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谢谢两位跟我们的分享，明天咱们再继续聊喽啊！明天下午的2点钟到3点钟，住在876，不见不散。我是夏明，接下来是开心茶馆。 或一定去哪里，也许遗憾很